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76章，魅影再现。大厅的气氛顿时凝滞，原本有些嘈杂的四周也立马变得鸦雀无声。面对马夫的讯问，那两名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子微微愣了愣，但依然呆立在原地没有转身。而四周马夫的下属们也开始慢慢围了上来，将那两人的出路彻底封死。 听到没有，聋子！ 马夫不耐烦地嚷嚷着，踱着步走到两人背后，伸手用力抓住其中一名身材稍瘦的黄裙女子的肩膀。 我让你们把头给我转！ 哎呦，大人您弄疼我了！ 柔美的娇嗔羞答答地响起，马夫一愣，却见面前转过头来的是一张被胭脂水粉抹得无比浮夸的脸，顿时下意识地后退了两步。不知是因为惊讶，还是因为惊吓。 大人，人家才不是坏人呢，你搞错了。 眼前的黄裙女子眨巴着那双平平无奇的褐色眼眸，夸张地甩了甩手，扑鼻的廉价香粉味令马夫又不由自主地退了一小步。 哟呵，还害羞呢？你叫小倩呢？ 马夫一看那红裙女子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样子，倒也似乎来了兴趣。他伸手捏起女子的下巴，眯着眼左看右看。 哦，有点女生男相嘛，不过挺好的，我就喜欢你这样的。 红裙女子眼角一颤，条件反射地挣脱了马夫的手，小小的后退了一步。但那马夫却不恼，而是一脸猥琐地摸着下巴，色眯眯的视线对着红裙女子的身体上下来回扫描着。 嗯，还是头猎马呢，不错不错，也是时候换换口味了。吕火，今晚我就要这个。 马夫说着转过身，对着身后还在发愣的老妪打了个手势，后者缓过身，脸上略微有些犹豫。 那个马夫大人呐，他们现在还不算我这儿的。 之前不是，现在是了。本来不就是来应招的吗？就当现场通过好了。 马夫不耐烦地打断了老妪的话，而后者一听对方已经放话了，便也不再不识抬举，连忙满脸堆笑地开始招呼着手下开始安排。现场吆喝声议论声又开始沸沸扬扬了起来。谁也没注意到此时那红裙女子正背着身拉着那黄裙女子焦急地说着。 我去，这下怎么办？谁让你出这种男扮女装的馊主意的？ 江瑶压着声线对着陆星月没好气儿地说道。 我也没想到嘛，但既然人家看上你了，那也没办法了，谁让你长得好看呢？ 陆星月看着江瑶铁青的脸色，一脸幸灾乐祸。 不如你就出卖下色相，算帮兄弟我一个忙了。开什么玩笑，信不信我吐你下水？ 江瑶咬牙切齿地 瞪了陆星月一眼，做事就要伸手扯下陆星月的假发。后者忙不迭地捂住假发，连连陪笑道： 哎呀，我开玩笑了，现在周围那么多马夫的手下，我们也没法逃，只有先顺着他的意，等到你和他单独在房间里的时候放倒他，再逃就方便多了。以你的身手，那死肥猪肯定不是你的对手。你怎么知道我打得过他？你又没见过我出手。 江瑶反唇相讥道： 那么多年了，能一个头锤把我打得晕头转向的，除了我义父，也只有你能办到了。我对你的实力有绝对的信心。 陆星月摆出一副认真的样子，冲着江瑶比了个大拇指。 对了，你要是还不放心的话，把这包迷魂散给带上，想办法让他吃了，足够那头死肥猪睡上三天三夜的。 陆星月说着，暗搓搓的把一包拇指大小的小纸袋塞在了江瑶的手心里。 这可是…… 哎呀，别可是不可是的了，放心吧，我不会抛下你的，你尽快搞定那死肥猪，我在外面接应你。卢星月说完，便把江瑶顺势往马腹的方向一推，而那马腹也恰好和老玉那边关照完话，转头便看到了脸色抽搐的江瑶扑到了自己面前，猥琐的笑容顿时又浮上了他那肥腻的脸庞。 哟呵，还等不及了呢啊！别急别急，房间已经准备好了，咱们现在就走吧。 马夫说着走上前，硬是伸出咸猪手搂起了江瑶的腰，把江瑶恶心的差点抱走。当顾忌着四周虎视眈眈的侍卫，也只能忍着满腔怒火跟着马夫进了二楼客房，而陆星月则趁着旁人不注意一溜烟便不见了踪影。哐啷一声，客房的大门被重重地关上，江瑶黑着一张脸迅速扫了眼前这间装饰暧昧的房间，很快便在对面的大床旁发现了一扇窗子。在门外有守卫的情况下，这扇窗似乎是这里唯一可行的出口。而正当江瑶思索着该如何脱身之时，一旁的马腹竟已急不可待地开始对江瑶动手动脚，吓得江瑶顿时汗毛直竖，反抓起马腹的咸猪手顺势一扭，痛得后者连连发出杀猪般的惨叫。 啊，疼疼疼疼疼。 马腹大人，你没事吧？ 听见马腹在房内嗷嗷直嚎，门外的侍卫连忙敲门询问。江瑶一听顿觉坏了事儿，连忙放手，却见马夫的脸上非但没有怒意，反而隐约有些别样的兴奋。只见他甩了甩被扭得生疼的手腕，色眯眯的眼睛直盯江瑶，随口甩了一句斥责，将门外即将进门的侍卫堵了回去。 吵什么吵，老子正要骑烈马呢，给我死远点。 啊，哦，马夫大人，对不起。 门外的侍卫一听马夫发火，顿时也就没了声，看样子已经滚得远远的了。而江瑶在稍稍松口气的同时，也忙不迭的和满脸坏笑的马夫拉开了距离，装模作样的跑到茶几旁倒起了茶。 大人，刚才多有得罪，我，小女子帮您倒茶赔罪。 江瑶一边应付着，一边转身摆弄着茶杯，脑海里飞速思考着逃跑计划。 嘿嘿，没 没事儿，老子就喜欢你这样的。 马夫咧嘴一笑，大摇大摆地踱着步走进江瑶。 自从私有大人身边出现了那家伙，可把老子郁闷坏了。正好遇上你这匹小烈马，可以让老子换换心情。 那家伙，江瑶随口问了一句，在倒茶的同时也悄悄拿出了那包暗藏的迷魂散。 可不是吗，整天披着个黑漆漆的斗篷，连脸都见不着，神出鬼没的，怎么看都不像是个好人。但私有大人却好像特别看重他，都不怎么理咱们这帮兄弟了，你若气不气人呢？ 黑色斗篷， 江瑶微微一愣，忽然联想起当初元秋山事件中赤泉村民所提到的那名神秘的斗篷男子。 不会这么巧吧？这里可是幽冥界啊。 江瑶犹豫着，手中的动作也没有停。然而正当他准备悄悄拆开那包迷魂散倒入茶水之中时，却猛然发现有两只肥腻的猪手从背后伸了过来，按在了自己的胸前。 嗯，我说小烈马，你的胸好像有点硬啊。 马夫揉搓着手中的硬物，感觉似乎有什么东西掉进了自己手里。马夫愣了愣，掏出来一看，却见手中赫然多了一只倭瓜。咔嚓，一记碎裂的声响划过江瑶的脑海，那是理智崩裂的声音。 这是？ 马夫看了看手中的倭瓜，又抬头看了看面前沉默地转过身的江瑶，惊得连话都结结巴巴了。 你是哪？ 话还没说完，又一只倭瓜被结结实实地塞在了马夫的嘴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便觉一阵天旋地转，眼前这位俏丽的红裙女子已然蜕变为一尊凶神恶煞的修罗，将他死死地摁倒在地。马夫目瞪口呆地看着面前这名目露凶光、脸色铁青的男子，嘴里却只能发出绝望的呜呜声。 你说对了，死肥猪！ 江瑶冷冷地俯视着马夫，攥紧的拳头中隐约的暗紫光芒渐渐亮起，一双泛着红光的眼眸在阴影中格外渗人。老子是爷们儿，纯的！砰砰哐哐，各种声响混杂着马夫吱呜的惨叫从房中传来，而门外守门的侍卫则是暧昧的相视一笑，随即自觉地远离了大门几步。 我说老大这次玩得挺嗨啊。 可不是，大概真是憋坏了。哼，咱们别打扰他了。 短短几分钟后，房内归于平静。 死肥猪皮还挺好。 江瑶甩着发红的拳头直起了身子，而马夫此时早已口吐白沫昏倒在江瑶脚下，鼻青脸肿的样子可以堪称是真正的猪头了。江瑶扯下被单，迅速把不省人事的马夫捆了个结实，这才终于稍稍放下了心。他深吸了一口气，伸手看了看自己早已褪去紫光的掌心，心中有些庆幸此时的爆发并没有造成暴走的后果。事实上， 自从那天在元秋山的七星属魂阵里吸纳了那枚奇怪的红色光点后，江瑶身体里的能量海洋便似乎可控了许多，甚至连修炼水平也大有提升之势。如今的他相比以前已经可以稍稍运用体内的凶兽之力，即便因情绪波动而爆发，也不会造成神智失控。至于原因，江瑶自己也不得而知。 先不管那么多了，得赶快离开这儿。 江瑶收回心思，随即迅速靠近窗边，拉起窗帘朝窗外望去。但在此时，他却忽然察觉到了一丝异样。只见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悄然出现在了窗外的小巷之中。